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6集。 都是下官消息不灵通，几位大人受太后所托远道而来，又是下官的救命恩人，应该早做安排才是。 郭修逆着地板，径自絮絮叨叨。 行了。 赵太妃砰的一下将茶盏搁在桌上，语气不悦。 我叫你来为了什么？你心里不明白吗？ 郭修顿了一下，尴尬道。 娘娘，臣实在是冤枉呀。 哼，你冤枉。 赵太妃狠狠剜了他一眼，回首扬声道。 陈太医、陆先生，你们说说，本宫冤枉他没有？ 那年轻的相师陆九，是按照穆生的意思特意从民间请来的，身上特意准备着一件崭新的丝绸上衣，在这华美宫廷里仍然显得有些寒酸。他有些紧张，本来略显苍白瘦削的微微发红。 回娘娘， 这香是上好的檀香。 郭修闻言腰杆挺直了。 臣自打当上这个礼部侍郎，素风野媚，战战兢兢，唯恐不能为娘娘肝脑涂地。臣知道娘娘礼佛心诚，又怎么会做那种以次充好之事呢？ 他面上满是委屈，甚至伸出手夸张地开了一下眼角。赵太妃忍耐地闭了闭眼睛。 陈太医， 回太妃娘娘。 须发洁白的老太医颤颤巍巍地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，费劲道。 这里面的确掺杂了可以安神和治患的药草。 郭修。 话未说完，赵太妃神情猛变，怒不可遏地爆发了，猛拍一下桌子。 你还有什么话解释？我让你一路高歌走到这个位置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 郭修让他吼得一哆嗦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头上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水，脸色发白。 不可能，不可能啊。 陆先生。穆瑶不知何时出现在那年轻相师身后，身上一股梅花冷香若有若无，惊得他向后退了两步。他纤细的手指捏了一小块香篆，在指尖捻开，嗅了嗅，沉默半晌，问道：你既然是长安城里最有名的相师，辨不出这里还有一种多余的成分吗？陆九咽了口唾沫，下唇微微颤抖。 草民。 他定了定神，回答道： 的确还有一种多余的，但是以草民之力，难以辨别。 陆九，不肯说。 赵太妃的声音有些尖利刺耳。 要本宫求你吗？ 娘娘不要生气。穆瑶平静地打断，自然地挡在了身子发抖的相师前面。陆先生是本分生意人，辨别不出是正常的，因为他未曾做过那杀人放火的勾当。他刻意咬中了杀人放火四个字，目光凌厉地掠过了郭修的脸。溪水从巨石上流淌而过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水流分成无数股，分开又汇聚起来，奔向远方。 唉，倒霉催的。 林妙妙蹲在大石头上，将手中衣服翻了个个儿，装衣服的木桶被水冲得微微飘动起来，她眼疾手快地伸手扶住，拖到了一边。无数绵密的水雾打在她脸上，在这酷暑天里带来一阵清凉。她停下来，将红彤彤的脸颊凑进了溪水，弄得眉毛上全是水珠，兴致勃勃地挽起袖子来，将手臂也泡进水里。他将手臂从水里猛地捞出来，感受水顺着伸直的手臂流进衣服里痒痒的触感， 自娱自乐的相当开心。缎子似的长发泛出栗色的光泽，头发多而顺滑，一根簪子定不住，有一半已经掉落下来。他干脆扯掉了簪子，任凭头发披散在背后，用湿着的手理了理发梢，斜放在肩膀前，开始对着半桶衣服发呆。 我林妙妙也算是娇生惯养，连自己亲爹的衣服都没洗过，居然要帮黑莲花洗衣服。 他对着水面里自己的倒影长吁短叹， 唉，完成任务之后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，再去信息部投诉这个垃圾系统。哼！ 伸手将湿透的外袍再次泡进溪水里，开始新一轮的自娱自乐。直到风送来一抹玄色衣角，妙妙动作骤停，抬起头来，看到木生居高临下的一张脸。他躲在那里，也不知道听了多久。木生慢慢地蹲下来，注视他的眼里满含戏谑。 哟，林小姐很不情愿啊。 四面溪水奔涌流淌，他满意地看见他的神色由惊转惧。妙妙憋了半晌，憋红了一张脸。 你说啥？听不清。 他抓住他的后领，将他拖到眼前来。二人的脸贴得极近，几乎要鼻尖相碰了。妙妙紧张地盯着他的嘴唇，那两片色泽粉红的薄唇相碰，轻柔地吐出一连串毒液来。 我说，既然不情愿，就别装腔作势了。 他冷笑一声，将脸向后闪躲了一下。 说得像我不情愿就可以不洗一样。 他将差点被水冲走的外伤一把抓回来，放进桶里，有些狼狈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水。 我们现在住在皇宫里，大把宫婢等着服侍你，你非不让他们洗，硬要折腾我，我有抵抗的能力吗？ 比起把他丢在人堆里让他自己找路，那还是洗衣服温和一些。毕竟这个世界的夏天如此难挨，他就算坐在大块坚冰旁边也待不住。木生睫毛颤动了一下， 我嫌他们粗手粗脚，想来林小姐娇生惯养。 他的目光落在他白嫩的手上，水葱似的手指紧紧按住他的玄色衣服，对比十分明显。他语气顿了顿， 我就喜欢娇生惯养的手帮我洗衣服。 妙妙无言以对，半晌继续认命地揉搓起来。 行，这就洗，你闪开吧，挡我光了。 木生还是蹲在石块上懒洋洋地注视着他。妙妙的头发柔软顺滑，服服帖帖地垂在胸口，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荡。他的头一阵眩晕，恍惚中有些褪了色的场景如片片雪花涌进他脑海。那个美艳如花的女人卸了钗环，像是世间所有的平凡妻子，眉宇间满是沉静的温柔。院子里飘起了雪花，她头上星星点点的白，有许多落在她面前的盆里，半天都不融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